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按摩邪神虎在感受到无定风波的威胁之后，终于展现出了他自身的领域。无定风波的金色光环消失了，他本身就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在按摩邪神虎的一再干扰下还是失败了。不过就算如此，也令按摩邪神虎的身体迟滞了一下。唐三身形前闪，左手一抬，按摩邪神虎庞大的身体骤然一沉，直接朝地面砸去，拼命拍打着翅膀才令自己的身体在空中稳定住，但巨大的重力却令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迟滞。唐三右手海神三叉戟金光闪耀，身形回转之间，黄金十三戟第二式千载空幽已经施展了出来。只见大片的金色云朵在空中汇集，将按摩邪神虎释放的灰色领域完全挡在外面，根本不给其侵袭自身的机会。与此同时，唐三身上也再次爆发出一圈白色的光晕，白光迎风变化，瞬间化为了血色，加入到千载空幽之中，杀神领域释放。按摩邪神虎的怒吼声骤然变得更加强烈起来，一层层的灰色光芒在他身体周围凝聚成球状，迎向唐三的攻击。这也是按摩邪神虎一个十分强大的技能，名叫按摩邪雷，将自身魔力与邪力融为一体，然后在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威力，是风雷邪三属性混合范围攻击。如同惊雷滚滚，剧烈的轰鸣声在这片星斗大森林深处响起，恐怖的爆炸声摧毁了周围大量的植物。幸好附近的魂兽早就被按摩邪神虎的气息吓跑了，才没有遭受池鱼之殃。唐三漂浮在半空之中岿然不动，另一边按摩邪神虎的身体已经倒飞而出，撞倒了不知道多少棵大树，全身上下都多了一层淡金色的闪电，不断响起一声声噼啪的爆鸣，显然先前的碰撞他吃了不小的亏。 论修为，他终究还是差了我不止一筹，尽管他天赋异禀，也没能抵挡住我的神技。 在千载空幽的轰击下，不但按摩邪雷全部被挡住，连一丝邪气也没能攻击到唐三，同时他自身受到了剧烈的震荡，身体被千载空幽中夹杂的神圣气息入侵，那金色闪电就是神圣气息与他自身雷属性能力碰撞后产生的特殊能量，正在不断侵袭着他的身体。大口大口灰色的液体从按摩邪神虎口中吐出，一双血红色的眼眸似乎光芒暗淡了几分，匍匐在远处不停地喘息着，每一次喘息都会有灰色液体从七窍中流出。唐三将海神三叉戟交到左手之上，右手缓缓抬起，朝着按摩邪神虎的方向，强烈的青光骤然从手臂上腾起，细密的龙鳞从唐三衣服下的皮肤上出现，肌肉快速碰撞，指尖变成了利爪，正是化龙的迹象。澎湃的青色光芒在他那化为爪形的右手上快速凝结出澎湃的青蓝色光芒，同时唐三的精神力也完全锁定在按摩邪神虎身上。正所谓狮子搏兔亦要全力，虽然看上去按摩邪神虎已经身受重创，但唐三却没有丝毫放松的意思，他就是要使用自己那强悍的限制性技能天青迟钝神爪来彻底锁定胜局。四秒的蓄力时间在正常的战斗中虽然足以令对手抓住破绽，但此时按摩邪神虎已经受到重创，又在百米之外，他想要打断自己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更何况并不是说在凝聚天青迟钝神爪的时候就不能做别的。果然那按摩邪神虎感受到天青迟钝神爪的气息，暗淡的眼睛重新变得明亮起来，咆哮一声，强忍着伤痛瞬间朝唐三冲来。他的冲刺技能再次发动，宛如幻影一般顷刻间就来到唐三面前。 来得好！ 唐三的左臂也同时膨胀起来，手中海神三叉戟前指，澎湃的怒啸声从戟身上爆开来，一团黄色的光球瞬间就从海神三叉戟主刃的锋锐处释放，化为一道恐怖的黄色光柱迎向了按摩邪神虎巨大的身体。 按摩邪神虎痛叫一声，身体再次被掀飞。这一次阻挡他的正是他的老对手泰坦巨猿二名的泰坦苍穹破。不过这按摩邪神虎的实力确实强悍，身体也强韧得令人发指。重伤的情况下正面与泰坦苍穹破碰撞，却依旧只是加重了几分伤势而已。但是在这个时候，唐三的天青迟钝神爪也已经蓄力完毕，青蓝色的巨爪从唐三右手中透掌而出，迎风变大，瞬间朝着被撞飞的按摩邪神虎身体抓去。只要这一抓成功，那么十秒迟钝的时间足以让唐三将这只可怕的魔兽彻底毁灭了。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突然发现自己的右臂没来由地抽搐了一下，他刚刚放松下来的身体立刻紧绷起来，那轻微的抽搐来自魂骨，似乎是大明在提醒着自己什么。 难道说已经受到重创的按摩邪神虎竟然还有还手之力不成？ 眼看着天青迟钝神爪就要落在按摩邪神虎身上了，突然先前已经沉寂的邪神钩悄无声息地从他背后甩起，邪神钩重新变成黑色，那钩形的样子也发生了变化，弯曲的钩身瞬间挺直，如同一根长刺一般轻飘飘地扎在了天青迟钝神爪爪心的位置。只是双方解除的一瞬间，唐三就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天青迟钝神爪的控制，下一刻天青迟钝神爪已经完全破碎，化为点点青蓝色光芒在空中消散。唐三的实力虽然强大，但在接连释放了几大强势技能之后，自身也需要回气的时间。而这个时候，按摩邪神虎的双眼却突然从血红色变成了幽蓝色，看上去仿佛此时的他就是一个放大版的朱竹清武魂真身幽冥灵猫似的，先前的疲态一扫而空，灰色气流完全变成了黑色，带动着他的身体如同一片乌云般朝着唐三扑来。看上去速度并不如何快捷，可是当他扑出的一瞬间，那由邪神钩化为邪神刺的长尾却已经挥动起来，一点黑光瞬间出现在他与唐三中心的位置，强烈的黑光瞬间爆发，变成了一个直径3米的巨大黑洞。唐三在按摩邪神虎用他那邪神刺破掉了自己天青迟钝神爪的瞬间，就明白自己上当了。 这只特殊的魂兽竟然一直都在算计我，在发现实力不如我之后，他就在等待机会了。我的千载空幽一定是伤到了他，但后面的泰坦苍穹破就未必了。天青迟钝神爪更是直接被破掉，而先后施展三大技能之后，我的魂力也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时期。按摩邪神虎正是抓住了这个时间点，将全部实力爆发出来，向我发动了反击。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就是不该用按摩邪神虎可能熟悉的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的技能向他发动攻击，另一个就是不该小看他背后那一只晃动的邪神钩。很明显，这条尾巴才是他最为强大的攻击武器。 不过唐三虽然上了按摩邪神虎的当，但以他的谨慎又怎会不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呢？当按摩邪神虎那根邪神刺射出一点黑光，瞬间在唐三与他身体中央放大的时候，唐三也发动了攻击。反击并不是针对那一点黑光的，而是针对按摩邪神虎的本体。晶莹的蓝紫色光芒在空中一闪而没，刚刚变得精神抖擞的按摩邪神虎顿时惨叫一声，身体周围那层黑光顿时砰然破碎。唐三释放的正是他那强大的精神力攻击紫极神光，他一直都将紫极神光内蕴，为的就是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好用来应变，此时果然派上了用场。魂力不足，精神力上也打了按摩邪神虎一个出其不意。不过唐三没想到的是，自己的紫极神光竟然只是令按摩邪神虎身体周围那层黑光破碎而已，却并没有真正重创他的本体。一种极为不妙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而那扩张到3米的黑洞处突然传来无比庞大的吸力，刚刚使用了大量魂技和精神力攻击的唐三也没能抵挡住那强大的吸力，被直接吸了进去。而按摩邪神虎自己的身体也同样不受控制地消失在那黑洞之中。唐三和按摩邪神虎都是极为擅长算计对手的，唐三吃亏就吃亏在对于按摩邪神虎技能的不熟悉。其实他先前的紫极神光如果是攻击那尚未扩散的黑球，那么这黑洞根本无法产生。 而按摩邪神虎发出这一击后，本身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只能任由他宰割。可是唐三对自己信心实在太足，所以还是想要攻敌所必救，先将按摩邪神虎的本体毁灭。可哪曾想到，按摩邪神虎在发动这个终极技能的时候，本身就是受到技能保护的。唐三的紫极神光攻击威力虽然强大，也只是破掉了技能的保护而已，并没有伤到本体。但按摩邪神虎也同样算不上幸运，外面的防御被紫极神光破掉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凭借技能本身的保护而豁免这个技能，而是在被吸入黑洞之后，同样承受着技能的威力。按摩邪神虎成了唐三一直以来最难应付的魂兽，而唐三何尝又不是成为了他最难应付的人类魂师呢？周围的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毫不受力。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自己的魂力波动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弱，身体也似乎出现了什么奇异的变化。在这黑暗的世界中，他想拼尽全力催动海神之光，可是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竟然没有半分反应，他的精神力也已经完全被控制。 怎么可能？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技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果？ 唐三的心第一次有些慌了，突然间周围一亮，脚踏实地的感觉传来。唐三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特的空间，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擂台，看上去是圆形的，但却一望无际。天空中没有云朵、太阳或是星辰，有的只是无边的黑暗，而那光芒却是从擂台本身释放出来的。压抑的感觉令唐三的心也渐渐无法冷静了，而就在这时，他也看到了他的对手。但令他有些惊讶的是，对手似乎变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